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堂。 我撈啊，過咗兩個鐘啦。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係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總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嘔白泡。 哇！ 嘔完白泡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 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想要做 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曬眼就話：阿肥婆咧，你啊真係呃成片鬼，你又不單止啊唔識又話自己識啊，即係數臭曬人身攻擊。你又後生又落個仔啊，即係呢啲咧。 唔係問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驅魔人啦，係咪咧？ 我一班人除一聲走上去，但發現就唔見咗個人。 哇！跟領隊話：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經過咧，就話同佢講話：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大跟住走咗去。 唔係唔係，跟住諗住 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師傅、迪仲、鬼計 Chris、0212。 欢迎大家嚟到今个星期嘅澳门街啊！咁样咧，我就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啊，今日咧就非常强劲阵容啦。咁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就集合咗咧澳门街咧由开台至今咧最 talk 得嘅嘉宾喺度啊。咁啊，点解会咁咧？咁啊，因为今日个题目咧就好犀利嘅。咁啊，我哋呢一集咧就要响应翻今年系2012啦，咁而家12月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系要即系做翻一集咧，系无论澳门人又好，香港又好，边度都啱听嘅一集嘅节目啦，咁就系关于啊呢个2012嘅末日论嘅所有嘅嘢啦，咁样。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一如既往啦，咁啊首先多谢咗我哋嘅赞助商啦，咁啊创福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浩天企业管理。VPPM 澳門陸上攝影製作學會、讚記美食同埋普鐵 Yaris 嘅，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咧喺咩平台度聽到呢？咁啊，假如係世界末日冇話提前或者點嘅情況之下咧，就應該喺以下嘅頻道聽到啦。咁啊，首先有我哋嘅主台啊，咁啊 ，macau321 macau321.com， 我哋嘅主台啦 ，macau321 啦，咁啊，跟住 Wagga 先，咁就香港嘅平台嚟噶，咁啊，仲有三藩市 Open Sky Radio。咁啊 ，Our TV 啦，咁啊天台啦，咁啊同埋新嘅一個網上平台啊 ，Open Media。好啦，咁今日咧，我哋有啲咩強勁嘅嘉賓陣容咧？咁啊，首先啊，自我介紹先啦。咁啊，由左至右啦。咁啊，首先有闊別咗好耐啊，咁就有好一段時間唔喺澳門咧，咁啊，所以冇上到我哋節目嘅阿水哥啦，師兄如水啦。阿水哥，打個招呼嚟。 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司空如水。 係啊，咁啊，你闊別咗我哋節目幾個月，咁啊出 trip 啊，去咗啲咩地方啊？求其講兩句都要交代一下啦，點都。 都係馬拉啊，東南亞為主啦、 啊。啊，咁啊，有冇去啲賭場仔嗰啲睇下？ 冇啦，澳門最靚。 啊，純粹工場，即係純粹去到就係工作係咪啊？ 係啊。 有冇識啲馬拉妹俾我做手信咧？ 咩 啊？有冇識啲馬拉妹攞翻嚟？ 過嚟馬拉，我咪介紹佢識啦。 好，咁啊。期待啊！希望末日唔好咁快啦嚇。咁啊，好啦，去到我右手邊啦。咁啊，首先咧就當然啦，有我哋好受歡迎嘅一個嘉賓啦，就好 talk 得嘅昌哥。咁啊， 嗨、hey, ，大家好，我都離開澳門今朝個氹仔嗰邊嚇。 係你個氹仔係諗住過去即係點啊？避世2012避世係嘛？ 唔係過去漢記飲啊啲手打咖啡啊嗰啲咁食咗個面。 唔係路環咩嗰度？ 係是但啦。 即係趁末日趁末日之前就飲杯咖啡啊嘛。係 冇錯。 好啦，咁啊仲有啦，我哋非常之貌美如花、年青活潑嚇。啊噔噔噔噔嘅， 好恐怖啊！ 嘅烏博士，咁烏博士講兩句啊。 Hello 各位，我係烏田心。 係， 好明顯今晚咧為咗節目化妝上。 冇。 哇！呢啲阿媽 係假節目咁長嘅。 哎呀！ 哦，係啊，係啊。 平時翻工嘅嚟講噶啦。 超長 mascara。 係啊。 唔知係啦，唔知乜事 V 嗰啲啊， 係啊。 烏博士， 係 我講個關於世界末日好重要嘅信息俾你知好嗎？ 點啊？ 斯隆文俊、斯隆如上同昌哥都係單身嘅。 咁又點啊？我都係單身喎、啊。 而三個人入面咧，除咗斯隆文俊係性取向有啲問題、疑似基佬之外咧，兩個都係正常男士嚟嘅。好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即係入呢個主題講2012之前咧，咁啊，因為最近咧就好轟動，有幾件事件咧，都係話即係同呢個澳門嘅黑道係有關啦。咁啊，亦都係俾啲香港嘅傳媒穿作附會咧，就講到好似澳門咧就未嚟2012世界末日之前咧，就先嚟一個黑道末日啦。咁啊，吹到好痕嘅。咁啊，我亦都開頭冇諗住節目講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咁連 Wag 吉先咧，兩個台長咧 ，Kelvin 啊咁樣都即係都喺澳門街嘅討論區啦，咁亦都出下 post 啦，咁有好多朋友聽眾都話：喂，你哋不如講下啦咁樣。咁啊，所以今日即係我哋先講下最近連串嘅呢個黑道事件啦，大家睇法啦。阿昌哥講下先啦，講。 咁樣樣啦，我睇住㗎啦，香港嗰份《生果日報》呢好耐好耐之前，大概半年前不停提，哇！區哥又就嚟放出嚟啦，澳門會唔會再起風雲呢？咁樣 腥風血雨啊！ 係啊，好期待咁樣樣喎，佢啊，跟住就不停喺度穿作附會，有其他任何同澳門有關嘅事呢都想諗一諗啊，區哥。即係你會見到香港傳媒嘅做法就係，總之出嚟嘅報導有娛樂性，佢作咗個故仔，佢作咗劇情，即係啲讀者覺得哇好正，好似好有鋪排，好有伏線，跟住有事發生等人追看，咁就算啦。佢又唔會呢件事究竟係會唔會發生嘅？阿水哥又點睇法呢？ 冇啊，佢諗住古惑仔重新開拍，咁佢亦都可能覺得濠江風雲都又開拍多一次咯。 有啊，上網盛傳有第二集啊。 係咯。 係，即係佢上濠江風雲續集咁啊。二。 之。 虛歌復活㗎嘛？ 喂，慎言啊！嗱，我哋咧對阿虛歌嘅景仰咧就有如滔滔江水。 冇錯， 啊，就我唔知道你哋點睇啦。我覺得咧，虛歌嘅年代咧，是澳門最美好嘅日子啊。咁就絕對唔係而家，我覺得係嘅。咁啊，阿博士咧， 我唔知道啊。 咁啊係，你個學者係咪先？呢啲嘢又唔關你事嘅。 我唔清楚㗎。 你一係咁啊，嗰邊開咗圍，你過嗰邊坐啊。呢間台唔係好啱，呢台成台都縮虎嚟啊，唔好啱你。咁啊，大家請茶先啦嚇。咁啊嗱，區哥咧，我冇乜評論啦，因為其實講真嚇，我自己冇即係嗰段時間喺香港，咁本身即係我屋企有啲事啦，咁多位都知啦，咁我自己亦都有啲問題，我唔喺澳門啦，咁我講唔到，咁但係反而我想講咧，咁早排咧咪話有位區哥嘅左右手得力助手捲入一單呢個殺人兇案嘅，咁呢單嘢咧我睇完我得啖笑嘅。咁啊，即係想講啦，咁因為當日澳門街都有朋友係直情將個蘋果洞登咗出嚟，就話區哥嘅軍師乜乜乜買兇殺人點。咁啊，講下幾個 point 先啦。咁第一，咁佢話咧就有古惑仔就俾咗20萬現金佢，就話要買兇殺自己老婆。咁於是咧佢就部署咗兩名嘅刀手啦。經過一連串嘅資料搜集啊，可能 Google 揾下位置啊等等啦，咁再預備咗一大堆嘅兇器走去對付，咁結果喺未對付之前咧，就俾勇猛機智嘅澳門司警堵破件事，仲要百幾二百人去圍堵三個人。咁啊，我覺得咧笑話笑點所在第一，咁咧澳門咁細咧，莫講話20萬啦，咁我相信咧你俾200萬咧，理論上咧都澳門人咧都唔會幫你做任何嘢嘅，因為一個心態就係咧。我幫完你，我收完你20萬或者呢200萬，我以後喺呢度去邊咧？ 澳門咁細。咁如果你話譬如我喺廣州， 南都買唔到落，借唔到落嚟。 嗱係啦，或者咁樣講啦，我喺遼寧揾人冧油，咁呢啲地方或者我喺越南，咁 OK 咯。澳門係絕對冇可能。第二，我當你有可能啦，廿萬揾兩個刀手，仲要澳門人，人工會唔會低啲啊？最低工最低工資啦，係咪啊？仲有喎，你話明要揾刀手，一定要揾一啲係真真正正係當打啊出嚟去點樣噶啦？你有冇睇過啊？出嚟做嘢嘅刀手都五廿幾歲，唔係要咁玩我啊，叔係咪先？嗰啲細叔伯嚟㗎，唔好咁樣講啦。飲茶嘈交啫，係咪先？咁首先個錢係有啲問題啦，嚇老實講。咁另外第二嘅就又喺屋企嗰度啦，手出重型嘅武器啊，點點。我想講一樣嘢，出去殺人咧，你求其攞支螺絲批都對得死人，你攞嚿磚都肯得死人。再唔係咧，你求其擁人落樓都擁得死人，係唔需要咧用八幾二百款唔同嘅武器咧去對付一個人嘅，呢樣係冇用嘅。 攞你命三千加強版啦。 咁再加埋咧，佢所出示嘅大堆武所謂武器啦，咁入面咧包括有啲乜嘢咧？咁有啲係喺呢個玩具鋪可以買到嘅玩具槍啦。咁我相信嗰支嘢都一招二嘅嚇。咁啊一招二嘅威力大約 打唔打穿汽水管啊？ 打穿汽水管嘅一面咯，係即係你會打 咗佢槍翻嚟， 打到你腫咯，係啊。咁另外第二嘅。咁入面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刀具係即係擺咗喺度啦。咁我好直接講，有啲咧，其實尤其是佢中間擺出嚟嗰把，係咪叫樸刀啊？好大把嗰啲。 哦，我知呢樣嘢。 嗰啲咧就一係兩種用途，一係就神韻，咁一係咧就做大戲嘅啫。因為嗰啲刀咧大得嚟咧，最慘佢冇封口噶，冇封口嘅刀係斬唔死人噶。係。咁正如即係有啲常識嘅差人都會知。你話睇古惑仔拍戲，阿陳浩南攞把日本刀去劈友，現實上邊有可能啦、啊？即係如果你話喺入面手開山刀啊，嗰啲二尺四啊，總之乜嘢都好啦，係喇叭老偶啊，都好好用過呢啲嘅。咁有冇可能將啲人哋裝飾嘅嚇攞嚟神運嘅關刀又舉埋喺度，係咪先？喂，大佬家下咩事啊？人體兵器展啊？唔係咁玩嘅。 唔係啊，樸刀我見過， 係 喺《水滸傳》入邊。 係冇錯啦，咁另外嗱，即係唔係話講啲咩説話，咁而係我亦都咁樣講啊。佢從場咧就展示埋咧嗰二十萬嘅現金，就話係收啲二十萬就走去做嘢。嗱一句到尾，第一好似你無雲嘅，點解咧？江湖規矩，阿豬阿狗小學生喺澳門都知啊，揾人做任何事情俾訂金先啊，撲街 係咪 啊？唔會俾全數噶。系咪啊？你俾得全数我，我仲同你走，你都傻啊！仲要话精密地部署三个月，又话去踩线啊，又话系用汽车跟踪啊，大佬，喂，灯油火蜡，系咪啊？啲有钱点计啊？即系根本就唔啱数嘅。咁即系一句啦，喺我的角度，即系有时啲嘢做唔紧要，唔好做得咁难睇咯。即系如果譬如你话即係有啲咩嘅話係你話哦涉及可能二百萬啊點樣似樣啲冇咁得啖笑咯。好咁再講埋佢而家所講呢一位嘅即係呢位嘅黑道霸王啦嚇、啊，即係都係阿區哥嘅以前嘅左右手就即係話黑道人士啦。佢本身都六啊八歲啦，差唔多。咁你仲話佢出嚟斬人？真係唔會㗎啦，係咪啊？佢抱得酸㗎啦，你都揾個後生啲嘅嚟頂啦，好冇？咁另外嘅以我所知咧，即係呢位嘅叔伯咧，佢本身都有唔少正行嘅，我深信佢啲正行加埋冇理由係揾唔到廿萬咯。即係我先唔好講賭場啊，唔好講啲什麼搭馬生意，唔講呢啲啊，講啲純粹好正行嘅生意。加埋都唔止啦，點會為咗廿萬親自幫你攞百幾樣武器，再派兩個部門刀手走去報人啦、啊？嗰啲根本就唔係收錢，都叫半買半送咯，係咪先嚇？要有埋車喎、啊，大佬。 2012大減價。 係啊，即係 一字起。 係咁即係我哋作為呢個愛國愛澳嘅先鋒。咁你要我抨擊政府，咁我又即係費事抨擊到出面啦。咁但係嗰個可行性，咁既然即係因為都好多朋友問我咁樣，咁由佢被捕啦，至到佢後屘話區哥出嚟都係咁問我， 我都覺得啲傳媒好恐怖啊！咪區哥講一句，冇人搞事咪唔會搞事咯。又話佢唔甘心，又話點又點。喂，大哥，你呢班仲勁過心理學家，係咪先？喂，真係講真一樣嘢啊，好似嗰啲咩讀心神探咁樣係嘛？從佢坐喺度嘅姿勢，從佢 左腳行咗出嚟， 係啊，有幾多條皺紋，全部加加埋埋咧就總之澳門聽日就打翻仗㗎啦，係咪啊？咁你不如咁啦，想寫得有啲氣味嘅，咁你就話喺佢出獄嘅時候咧，八人形回歸，點解啊？淨係警察有百幾個啦，咁嗰啲唔係人咩？你唔好話嗰啲警察咪得咯。佢哋啊個標題就係區哥放監，八人迎接， 唔係警察嗰啲記者， 加埋記者唔止添， 唔止喎，千人啊嗰啲，即係你咁樣寫個標題，跟住入面先話預 場面好大， 係啦，入面先至寫有預百司警同埋有千個記者，即係你咁樣去寫咧，反而喂。實賣得啦，係咪先？你既然係咁，你唔爭在啦，係咪啊？即係再講埋，其實阿區哥其實喺獄中咧，就一直咧喺度飽讀各樣書啊，跟住又會考幾個 B 啊，跟住一堆奮鬥之餘咧，原來犀利啦！佢整咗 Iron Man 套甲出嚟，以後咧大家咧係唔需要諗噶啦，因為已經唔再用槍嘅世界啦嚇。咁、嗱即係關於呢啲嘢咧，我完全覺得係一笑置之嘅。咁啊，今日咧嗱，我哋首先咧用我即係幾分鐘時間咧講下呢個笑話先啦。咁啊，因為點解啊？我最唔妥咧就是香港嘅傳媒，我唔知道你點睇。 搞笑 啊！博士咧，阿博士你有咩？ 博士，你覺得蘋果洞有幾多嘢？ 好唔好睇啊？ 其實我覺得幾有娛樂性噶， 係 係有時候俾啲學生睇。 但係最慘啲人係當蘋果當係新聞啊嘛。 係啊係啊，當係新聞嘅，即係會相信百分百。 即係我同你講啊，斯洛文俊講嘢你信三成都死啊，蘋果當咧你信佢一成都死。 哇唔係啊，比你仲加低啊！ 比我仲加低，即係起碼我呃你咧都仲有個譜啊，起碼個大話咧係講可以維持到一個星期或一個月啦。蘋果洞嗰啲你問阿昌哥嗰日先同我講，蘋果洞啲嘢係可以今日講完19小時後會出第二個版本㗎。 係啊，跟住佢咧唔會話係自己講錯喎，話哦有人講就咁，其實唔係嘅，我哋查過啦，唔係咁嘅，應該咁嘅。佢係自己否定翻自己嘅一套講法㗎喎、但佢講任何嘅嘢都係好似似層層咁樣。 佢仲要講到好似咧蘋果洞自己都買了幾百個記者在澳門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其實閂埋房門，自己亂咁估嘅啫，真係。 我覺得係好恐怖咯，同埋即係嗰啲點講啊？我覺得佢哋寫啲情節咧，係某程度上係比咧每個星期你攞15蚊走去買杯古惑仔睇更加好睇嚇。同埋我好嚴重抗議就係、古惑仔啊呢啲咁嘅薄裝漫畫咧，喺澳門而家又加價啦，要17蚊一本喎。你話係咪過分啊？你話？ 我上網睇嘅。 你喂，黐線嘅侵權， 支持右佬， 係啊，唔講得嘅知唔知啊嚇？ 買正版 嗱，咁啊，我哋今日首先即係推廣大家啦嚇，黑道正版事件之後咧，我哋又講下呢個喂2012嘅嘢啦。嗱，首先咁啊，咁因為咧。這個 topic 咧，其實咧我哋就想講好耐㗎啦。咁樣於是咧，咁有一個謀理叫司徒文俊咧，就叫呢個阿博士啦、昌哥啦，同埋阿司空這個司空如水即係水哥啦，成日都講唔慣講你全名。阿水哥咧就走去聯絡佢哋咧，就話喂你哋做資料搜集啦咁樣。咁啊，亦都因為這個咁嘅 topic 咧，就同阿水哥咧就通咗幾轉嘅長途電話。咁就叫佢去揾料，咁但係實質呢原來司徒文俊咩料都冇揾過嘅，咁完全全呢係真係呢靠身邊嘅人嘅，咁所以呢司徒文俊呢今集呢就其實係配角嚟嘅啫。咁啊首先即係有一個 topic 啦，咁啊我之前都問過㗎啦，喂預計啊你哋覺得呢2012世界末日啊應該會有咩災難發生呢？ 咁就 阿昌哥講下先。 哦，好啊，嚟咁樣嘅，其實就無論網上流傳又好啦，之前嗰套電影2011年上畫嘅2012都好啦，係有幾個大災難呢大家都好期待，或者叫做以為真係會發生，傳得好勁下嘅。咁就有幾個版本，即係預計都會發生咁樣嘅。嗱，咁呢就根據太陽報啦，對新即係佢就有嗰個報導，佢有兩間大學，一個就係曼切斯特大學同埋嗰個華盛頓州立大學。 曼切斯特係咪即係曼聯啊？ 唔係， 好嗰個城市， 係咯係咯，即係其實就會預計咧有幾種災難嘅，一個咧就係佢話喺日內亞郊外嗰、那個物理實驗，佢有啲原子撞擊嗰個機咧，應該會出意外而令到地球咧會發生災難啦。一個就係超級火山爆發啦，即係好似電影咁樣樣，那個黃石公園咧嗰、那個靜咗好耐嘅火山咧就會爆發，爆得好勁，造成多人死亡啦。另一種咧就係凍死或者熱死啦，即係一啲好反常嘅天氣，而短時期之內咧地球就會變成冰河嘅年代，或者係突然之間温度高好多，令到啲人熱死冇辦法生存。嗱，仲有一種咧就係外星人入侵啦，呢個都好多人聽過啦，或者係電腦發生好大嘅故障，全地球癱瘓啦，或者係一啲小行星不知名嘅小行星撞落地球，跟住就係致命嘅細菌，有啲冇辦法醫得到嘅疾病，全地球嘅人都會感染。仲有咧就係行星爆炸同埋一啲納米技術嘅災難咁樣，即大概就係呢幾種咯。 全部都有根據喎，即係包括上年嘅好出名嘅紀錄片《2012》啦，同埋另一套紀錄片咧叫《變形金都》。月面危機啊嘛，係咪啊？咁都有提及過嘅喎，嚇。 係啊，係來來去其實走唔出頭先講嗰個範圍嘅，網上流傳啦，或者係一啲科學家嘅預言啦。 但係我感覺好似魚翁殺網，乜都有可能咁樣咯，諗都冇，即係全部包暈曬㗎啦。總之其中嘅一樣得咗咧，啊係啦，咁就中咗呢個預言咁樣咯。 喂，昌哥，你覺唔覺得咧？好似咧，13年前。 是啊，冇錯啊！ 電腦會唔知出事啊？哦、 千年蟲啊嘛，話 係 咯。喺呢度咧，我首先要講一件事俾大家知，希望大家唔好笑。想當年咧，既然係有啲保藥黨係做出啲咁嘅事，咁我覺得咧呢啲嘢真係有今生冇來世，真係未必個案做到 嘅。我知道。杜蟲藥 係啦，佢係喺街咧向一啲阿婆。 千年蟲 啊，兜售一啲咧，可以咧，佢話嗱，有遲啲有千年蟲，咁咧就會人咧就會死好多嘅，咁於是我哋有啲藥咧就攞嚟咧係杜千年蟲嘅，咁啊有啲保藥黨咧就推銷呢啲，將啲杜蟲唔係將啲維他命嘅藥咧。就再整個包裝啦，就叫呢個抗千年蟲嘅藥啦，就以一個高價咧，講緊1500咧，十粒咧賣俾啲阿婆。 佢仲同啲阿婆講：你都有睇報紙啦，有講千年蟲啦，好多新聞報道。 結果當陣時咧，係有好多老人家係講緊佢咁樣咧，係呃咗近100萬嘅嚇。咁但係佢都算有良心啊！佢係攞啲維他命 C 去派嘅， 即都係有益嘅食咗， 都係有益嘅。咁起碼好彩嗰陣時佢呢單嘢唔喺祖國嘅，而喺祖國嗰堆嘢， 冇輸人， 又嗰啲唔知咩地溝油啊，又乜又乜 膠囊，毒膠囊， 毒膠囊啊嗰啲啦，咁啊好恐怖啊！所以咧嗱，千年蟲呢單嘢我哋回顧完之後咧，嗱阿水哥你講下，13年前好似似曾相識喎，有啲咩事發生啊？ 咪又係話 唔係，你講下先。 嗱， 你有個小行星嚟 啊！你搭下啲叔父啲朵先啦。咁啊，外國有個叔父，咁啊話自己係預言家，咁個名叫咩名啊？ 哦，嗰、那個就係好耐好耐之前嘅法國嘅預言家洛查丹馬斯。 係。 咁咧，佢就有首詩咧，就係話1999年7月， 係 恐怖大禍從天而降。 嗯。跟住咧？ 咁咧，佢呢首詩咧就由。嗰陣時就玩到去91，咁咧就不停咁喺度傳頌緊，咁樣就世界末日。 甚至乎嗰陣時咧，有啲佢嘅信徒咧跌咗落地，執翻扎沙，之後就同人講：其實末咗日㗎啦，大家有冇睇過 Matrix 啊？其實我哋而家大家活在嘅世界都唔係真㗎，已經末咗個肉身冇咗，而家我哋精神咧又生活緊㗎啦，已經係大師講嘅已經中咗啦。點都好啦，我希望啦，如果真係末咗日嘅話，我真係唔想成日都傷風感冒有鼻塞嗰啲咯。咁結果而家我發覺原來。都仲係有啲問題嘅，咁應該都未都仲係真實嘅。 我其實我最想係活咗人之後3D 變 4D 嘅。 啊， 即係跳升到4次元咁樣。係 啦，四次元係啦。 有咩用處啊？ 嗰兩父子拍嗰啲片咪可以仲好睇啲咯。 嗱，或者咁樣樣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搜尋一下4次元世界、5次元世界。咁其實我哋而家活緊嘅就係3次元啦。 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活到四次元咧，你就可以睇到三次元嘅世界咧，就好似即係譬如時間咧，係會有條軌跡，會睇到過去、現在、未來嘅事啊。 嗱，我推介一本咧，好資料豐富嘅文學巨著俾大家做參考。嗰本嘢叫做《叮當》，咁有啲地方叫《哆啦 A 夢》，佢入面咧有時光機啊、隨意門啊，其實都係呢啲三四次元嘅嘢嚟嘅。咁啊，喂，認真啲啦，我見你係咁對住我笑，好嗱，認真啲。 生電啊，博士係咪？ 冇。 認真啲啊！ 暈下 呢個預計入面嘅災難咧，同十三年前啦，其實佢恐怖大王佢又冇講話有啲咩特別災難㗎，係咪？ 冇講。 但係而家咧，我發覺2012咧，啲人就炒埋好多嘢嘅，包括咧炒埋啟示錄啦，咁啊炒埋好多啲嘅文獻啦，咁啊甚至又話咧呢個死海古卷啊。有一張係有提及，結果就俾呢個梵蒂岡咧封印住啦。咁啊，話有好多呢啲江湖傳聞嘅，咁就阿朱廿九都可以講一大堆嘅。咁但係歸納啊，實質嚟計，有邊幾樣預計中嘅災難而係次次地又發生緊咧？你哋覺得？阿昌哥講講啊。 其實就我覺得係反而係冇發生喎。大家睇翻2010年、2011年個嚴重地震傷亡死得人多嘅次數，反而咧。2012都冇2011或者2010咁多咯， 係 即係如果以死得人多嘅地震啦嚇，咁啊跟住小行星咧係講到最耐，咁嚟家都已經12月啦。如果係小行星入到太陽係好容易已經可以 check 到嘅，但係嚟家完全係冇發現。 嗰個咩納布咧？納布去咗邊啊？納布星 嗰陣時未話納布啊，2011年5月咧，大家可以用肉眼咧喺天上面咧揼嗰個頭， 去咗邊啊？但納布唔係星球大戰入面嗰、那個。嗰、那個有嗰啲唔知咩星人嗰、那個那個行星嚟嘅咩？ 唔知喎，但係見唔到。依家可能佢喺天狼星嗰度兜緊圈咯。 但係天狼星喺邊啊？ 幾多光年咧？ 我知喎， 但係總之好遠啦， 嗬。係咯，嗱，但係上年成日吹到好痕噶嘛，又咩納烏要飛過嚟啊，又話咩蟲洞嚟。 好啦，另外咧就係火山爆發咁嚟家。突然之間啊，真係12月21日爆得好勁咧，咁呢樣我冇得估嘅，因為呢都係一啲地殼嘅運動。嗱，嗰樣嘢反而覺得似係真嘅，即係細菌嗰方面。大家如果仲係記得好清楚嘅話咧，今年年初年中咧係好多鳥類或者好多魚類集體死亡嘅。 係冇錯， 係啦，即係反而可能呢樣嘢就會係真咯，而亦都係2012嘅前後啊，呢啲係發生得好頻繁咯。嗱，仲有一樣嘢咧，唔知大家會認唔認同啦，又係多咗好多 UFO 嘅個案嘅。 係冇錯， 係啦。咁啊，以小弟自己嘅邏輯推測啦嚇，呢樣咧好大原因咧同大家褲袋裏邊一部手機係有關嘅，因為而家已經進入咗一個 smartphone 嘅年代，你見到呢啲咁嘅不明來歷飛行物體已經可以好快一兩秒之間可以開機拍攝噶啦嘛，又影相噶啦嘛，咁所以咪多咗好多證據咯。雖然你出咗嚟嘅相片或者係出咗嚟嘅 video 都係又鬆又朦又遠又成，咁因為而家科技進步咗，攞呢啲證據就多咗，咁啊所以係好似個案多咗咯。咁但係其實呢啲咁樣嘅 UFO 長年都好多人都 不過咧，就講到好實咧，我哋澳門街其實上年嘅集數咧，即係2011嘅集數咧，都其實我哋都有女聽眾咧係講翻個 case 就係喺佢快自己嘅屋企咧，就見到有雪卡人嘅 UFO 就直情係。飛往呢、這個即係新葡京方向咁啊，咁係直情係，但飛得唔快，咁就直情係好講到好實在嘅，咁樣話係有 UFO 飛過喎。 直升機嚟 㗎？唔係冇聲嘅，但係會飛嘅，有嚿嘢喺度移嘅。你正常又冇聲又比較冇乜可能咯。但仲要目擊個案係朝頭早啊，唔係即係晏晝嘅時間。日光日白喎，唔同話夜晚喎、 啊。其實大家信唔信係 UFO 啊？真係一啲外星人嘅交通工具啦嚇。 相信。 你信唔信有幾種？ 應該唔止幾種添。 唔係，我覺得咧，外星嚟嘅又有，地球入面嘅又有，未來嚟嘅又有，自己整出嚟玩嘅又有，靠股嘅又有。水哥你覺得咧？ 乜都有啲啦。 甚至乎可能係一啲、 你唔知嗰樣嘢，你就唔可以話係冇或者係點啦嘛。 你只可以話佢冇辦法解釋，你唔可以話佢唔存在，因為實在太多人見到太多證據。你可以話佢係一啲好奇異嘅天文嘅現象，唔知磁場同空氣點摩擦有咩光點走嚟走去，或者真係外星人嘅太空工具過嚟澳門呢度參觀咁。我哋一個係受保護嘅野生地區嚟嘅，呢度嘅生物咧就仲未同外邊嘅文明接觸㗎，咁大家咧俾入場券咧，再大氣層。飛過嚟睇㗎啦，即係可能係。 喂，其實咧，阿昌哥，我想問一問咧，嗱，你啱啱講過即係生物大量死亡嗰樣咧，其實同唔同我哋個兩極而家係轉變，跟住係導致南極北極兩邊不停用冰，釋放咗 release 咗好多古代細菌有關咧？ 係啊，呢個都有人咁樣樣講過嘅，因為地球暖化咁樣兩極就已經融咗好多冰，連水位都高咗，就係咁樣樣喺海洋裏邊咧有一啲好以前不嬲都冇嘅細菌，一時間咧。裏面的生物冇話適應而死亡，咁其實呢個都有人提出㗎。咁我又唔係呢方面專家啦，我只知道有啲咁嘅事發生。 但你要知道細菌其實得好少好少細菌係可以喺冰入面生存到 㗎。嗱，因為而家咧講緊咧喺北極咧就有一個咧叫做冰下湖啊，阿昌哥有冇聽過啊？就係話北極咧其實就一直保存咗一個咧係有即係地方唔細啦，可能講緊係有都幾十或者過百公里一個 size 嘅一個湖咧，就喺冰層下面又夾喺嗰個即係嗰個中間咧，就佢係冰下面咧係有流動水，咁就話咧開頭就話有啲法國嘅科學家咧就是、去揾，就話係諗住揾係嗰啲係全世界最清純嘅水啊，即係最純嘅水就係喺嗰度啦，仲要經過2000萬年嘅培養，咁但係結果咧話發覺鑽探到落去嘅揾到嘅係好多唔同類型嘅細菌啊嘛， 哇正喎、 啊，係啊，咁仲要好似話呢件事係有啲科學家死咗嘛， 哇活化石嚟喎，裏邊全部都 係，係啊，即係佢預計就以為係最純新嘅水，結果就唔係嚟嘅。 有冇人聽過話即係喺南北極嗰度會有一啲冰做嘅金字塔啊？有冇聽過？ 哇！這個冇聽過，你講嚟聽下。 這個冇。 這個我都係睇過記得咁樣咯，即係因為其實兩極係好多地方咧，人類係未親身踏足過 嘅。係冇錯。 有人就係因為這個嚟加兩極有啲冰層開始融咗咧，咁就可以踏足上去咧，就會見到有呢啲咁嘅物體咯。咁但係呢個新聞咧都未至於真係好大新聞，有啲似係類似小布流出嚟嗰種。咁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都是一件挺震驚的。 哇，你那時有沒有看過那套戲啊？戰士對異形啊 ,AVP 啊，他就說咯，其實在這個南極是有這個即是外太空建築的馬亞式金字塔在那裡嘛。 不出奇啊，隔離而已嘛。 是隔離了嗎？ 南極你行上少少未南美洲咯。 即係好近 嘅喎，你以前連埋一塊噶嘛？你以前啲大佬 係以前大家都係非洲人， 唔係你以前非洲人話非洲人啦，非洲人就進化論嚟啦。咁其實遠古嘅大陸係本嚟一嚿嘅啫嘛， 係一塊個 嘅啦。咁樣但係跟住係慢慢地殼變動咁先。飄下飄下咁， 青藏高原你都好多 海嚟噶嘛？青藏高原 係啊，都會有一啲海洋生物嘅化石、 海鹽啊、貝殼啊喺入邊噶。你其實喺西藏，你有， 但已經係全地球最高嘅地方，我都有海洋生物嘅化石喎。 嗰度其實係印度板塊同亞洲板塊相碰撞而炒起咗一碟。 不如咁啊嗱，即係喺度咧，我哋用幾分鐘時間，超少少時唔緊要啦。喂，討論一下嗱，以往咧地球咪有講話有呢個災難性嘅洪水，咁唔同嘅地方都有講過啦。咁阿蘭提斯又一夜收埋皮咯。喂，其實認真嚟計，你哋覺得挪亞方舟呢樣嘢係咪真嘅咧？ 我信有洪水，挪亞方舟答你唔到。 係咪真係有上過紀元嘅人係因為洪水而存活咧？ 咁其實如果跟翻聖經原著嗰個邏輯係有啲怪喎，因為你要裝到咁多動物，同時間一雌一雄入去個方舟度，你淨係糧食啊，都已經冇辦法配給啦。 好大㗎，隻嘢要。 有冇聽過話嗰個其實係入面係唔係裝一隻動物，係裝翻啲 DNA 喺度？嗰隻其實係嗰啲類似 外星 宇宙 船。嗯 啊即係點啊？ 哦，咁啊解釋得到喎。 裝翻啲樣本喺度，即係啲 DNA， 跟住自己再喺度稱翻出嚟。咁點解唔稱翻啲恐龍出嚟啊？咁解？ 恐龍可能大食啊，係嘛？ 係啊。 唔係，可能佢嗰個年代已經絕咗種恐龍有嚇。咁將地上生物所有 DNA 抽曬，然之後就哦冇事啦，天災完咗啦，就再複製翻嗰啲動物出嚟，係咪咁啊？ 係啦。嗰只其實 咁而家話喺什麼咩喜馬拉雅山揾到嗰劈羅亞方舟有咩回事？ 哦，咁啊香港某個宗教團體唔係即係呢個係有人講嘅是非啦嚇，總之佢嘟咗佢啦嚇。 有人話墨西哥又有 喎。總之係永遠都不停發現啲新嘅羅亞方舟係咁多啦。 即係羅亞方舟唔止一隻嘅，有好多隻嘅。 是不是一隻是不是真假就沒有人知道啦，這個很大爭議。 但是說回那段時期真的有洪水，因為很多地方都有人整方舟的東西呢。 不出奇啊，中國我們都有大禹治水。 是啊，還有那個 咩女娲补天啦、啊，都有、哦、有关系啦，治水啊咁样。 其实咧，你睇翻全地球嘅历史或者系宗教神话，有啲嘢共通嘅、哦嗯，即系譬如系最后审判啦、大洪水啦，即系呢啲咧唔同嘅地方嘅历史或者系宗教咧都有呢啲剧情嘅、哦，世界末日都系不同。嘅宗教都會話有大審判嘅喎、哦，過去係試過有大洪水嘅喎、哦，地球。 係啊， 講又更加得意嘅，俾大家聽啦。嗱、嗯，中國大洪水嗰陣時係邊個治水啊？ 大禹。 禹。 嗯。係。 OK， 我哋某個宗教團體嗰、那個喺個十字架上面嗰個叫咩啊？ 基督。 咩蘇？咩咩咩？啊，耶和華啊嘛。 耶稣啊嘛， 耶稣讲得噶， 耶和华，耶和华， 佢又唔系黑道大哥， 系耶和华啊嘛。 基督教系叫耶和华系嘛，天主教系叫耶稣。 唔系，基督教个神系叫耶和华啊嘛。 嗯嗯。 咁你睇下，其实禹啦，耶和华啦，咁甚至希腊入边嘅宙斯咧，大家发唔发觉个读音系好似嘅咧？ 系、哦，咦？雷神咧？ 雷神点读噶？ 雷神系系读科咯。 THUR 啊 ，THOR 科， 就是啊嘛， 即係可能係同一個人物，但係喺唔同文化之中 咧，喺唔同嘅文化入邊係可能係即係變咗唔同嘅古仔。 即係宙斯即係雷神，雷神即係耶穌，耶穌即係耶和華，耶和華即係大禹咁啊，係咪啊？ 有咁嘅機會啊！ 哇！ 咁耐之前嘅嘢你點知啫？ 好轟動喎、啊！我從來未聽過人有呢個嘅學説，呢、這個學説理論講出嚟嘅喎。哇！原來宙斯等於耶穌真係未聽過。 其實會唔會係人類嘅 DNA 裏邊已經記錄咗呢啲嘢？譬如話唔同民族叫爸爸媽媽嘅發音都差唔多喎。 係啦， 唔同語言都係咁嘅喎。 嗯， 有機會 係喎，全世界嗌媽咪都係嗌媽咪嘅喎。 都係媽媽聲嘅喎，同埋爸爸聲嘅喎。你唔同 係嘅咩？ 唔係爸就發，即係似係呢個發音咯。 哦，唔嗌老豆啊，系嘛？ 哦，真系唔嗌老豆。 系喂嗱，我发觉咧有个好大问题啊，我哋系唔够严肃噶，咁系咧，咁个节目先至好听啊，咁所以咧，我哋嗱下一节翻嚟咧，我哋要继续讲下，咁嗱预计中嘅灾难咧，其实就透露咗啲啦。喂，下一节翻嚟咧，我哋要讲一样嘢，你哋觉得吓？嗰、那個磁場個兩極嘅轉化係咪會產生咗啲負能量影響緊呢個世界啊？即係我哋探討下呢樣嘢先，好冇？